两公皆楚人也。胜字君宾，射字君倩，二人相友，并著名节，古世谓之楚两公。少皆好学明经，胜为俊吏，射不仕。久之，楚王入朝，闻射高明，聘射为常侍，不得已随王归国，故辞远足学，复至长安，而胜为俊吏，三举孝廉，以亡国人不得素位，补吏再为位，一为成，胜折至官乃去。周举茂才为重权令，并去官。大司空何武、执金吾、严崇见胜，哀帝自为定陶王，故以闻其名，征为谏大夫。引献胜见公社及抗府宁寿及殷侯家，有诏皆征。胜曰：切见国家征衣屋，常为驾，征贤者一驾。上曰：大夫乘私车来也。胜曰：为伪，有诏未驾。公社侯家至，皆为谏大夫，宁寿称疾不治。上居谏官，朔尚书求献，言百姓贫，盗贼多，吏不良，风俗薄，灾异朔县，不可不忧。制度太奢，刑罚太深，赋敛太重，以简约先下。其言祖述王吉共与之意，为大夫二岁余，迁丞相司职，徙光禄大夫，守右扶风。数月，上知胜非波凡吏，乃复还胜光禄大夫。朱吏几世中，胜言董贤乱制度，由是逆上旨。后遂于丞相王家上书见顾廷尉、梁相等，上书合奏家言事自意，迷国往上不道，下将军中朝者意。左将军公孙禄、司职鲍宣、光禄大夫孔光等十四人，皆以为嘉应迷国不道法。上读书意曰：嘉资性邪僻，所举多贪残吏，位列三公，阴阳不合，诸事并废，就皆由嘉，迷国不疑，今举相等，过微薄，日暮议者罢。明旦复会，左将军禄问胜：君亦无所惧，今奏当上，宜何从？胜曰：将军以胜意不可者，通和之。博士夏侯长见胜应禄不和，启至胜前谓曰：宜如奏所言。胜以手推长曰：去。后数日，复会议，可复孝惠孝景庙否？议者皆曰宜复。胜曰：当如礼。常复未胜，礼有变。胜即言曰：去，是时之变。常会未胜曰：我视君何若？君欲小与众议，外以采名，君乃申屠敌孰耳？先是 常幼未圣到高陵，有子杀母者，圣白之。上书问谁受，对曰受夏侯常。上书使圣问常，常连恨圣，即应曰闻之白衣，借君勿言也，奏事不详，妄作处罪。圣穷无以对上书，即自和奏与常争言，侮辱朝廷。事下御史中丞召诘问，何奏？上立2000石，常为大夫，皆幸得己事中，欲论议，不从礼义，而居宫门下相非恨，疾言辩讼，惰慢无状，皆不敬。至曰贬至各一等，上谢罪，起骸骨。上乃附加赏赐，以子伯为侍郎，出圣为渤海太守。上谢病不任之官，即6月免归。赏父征为光禄大夫，上常称疾卧，说使子上书起骸骨，会哀地崩。初，琅琊秉翰亦以清姓征用，至京兆尹，后为太中大夫。王莽秉政，上与翰俱起骸骨。自昭帝时，涿郡韩福以德性征至京师，赐册书数帛遣归。诏曰：朕悯劳以官职之事，其务修孝悌以交乡里，行道设撰舍，献赐具酒肉，赐从者及马。长吏以食存问，常以岁8月赐羊1头，酒2壶。不幸死者，赐父亲衣，此以终劳。于是王莽依故事，白遣圣翰。策曰：为元始2年6月庚寅，光禄大夫、太中大夫、齐爱2人已老病罢。太皇太后使谒者仆射赵策之曰：盖闻古者有司年制则治事，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。今大夫年制矣，朕民以官职之事凡大夫，其上子若孙，若同产，同产子1人。大夫其修身守道，以终高年，赐帛及行道涉宿，岁时养酒依亲，皆如韩服故事，所上子男皆除为郎。于是圣翰遂归老于乡里。翰兄子曼荣亦养志自修，为官不肯过600石，折自免去，其名过出于翰。初，公社以公圣鉴征为谏大夫，并免。父征为博士，又病去，请之。哀帝遣使者及楚拜社为泰山太守。社家居在5原，使者致献请社，欲令至廷拜受印绶。社曰：王者以天下为家，何必献官？遂于家受诏，便道之官。既至数月，上书起骸骨。上征社至京兆东胡界，故称病笃。 天子使使者收印绶，拜赦为光禄大夫。朔赐告，赦终不肯起，乃遣归。赦一通五经，以鲁师教授。赦圣即归乡里，郡二千担长吏出道官皆至其家，如师弟子之礼。赦年六十八，王莽居赦中卒。莽既篡国，遣武威将帅行天下风俗，将帅亲奉洋酒存问圣。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圣为讲学祭酒，圣称疾不应征。后二年，莽复遣使者奉喜书，太子师友祭酒印绶，安车驷马迎圣，即拜至上卿，先赐六月禄职以半庄。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，入圣礼制诏。使者欲令圣起迎，久立门外。圣称病笃，为床侍中护西南有下，东首加朝服脱身。使者入户，西行南面立，制诏复喜书，千言再拜奉印绶。那安车驷马进谓圣曰：“圣朝未尝忘君，制作未定，待君为政，斯文所欲施行，以安海内。”圣对曰：“素余加以年老披病，命在朝夕，随使君上道，必死道路，无益万分。”使者邀说，至以印绶就加圣身，圣折推不受。使者即上言，仿圣下暑热，圣病少气，可需秋凉乃发。有诏许，使者五日亦与太守俱问起居，魏上良子及门人高辉等言：“朝廷虚心待君，以毛土之风，虽疾病，以动移至撰赦，是有行意，必为子孙一大业。”辉等白使者语，省自知不见听，即谓辉等：“吾受汉家厚恩，无以报，今年老矣，旦暮入地，亦岂以一身是二姓，下见故主哉？”圣因敕以官殓丧事，衣周于身，冠周于衣，物随俗动五种，众百作祠堂。与毕，遂不复开口饮食，积十四日死，死时七十九矣。使者太守吝殓，赐父亲祭祠如法。门人催牒治丧者百数，由老府来调，哭甚哀，继而归，皆呼：“勋以香自烧，高以名自消，公生敬邀天年，非无土也。”遂驱而出，莫知其谁。上居彭城连里，后世刻石表其礼门。